去不是一场梦， 都是一场梦。 拉呀拉，举呀举夜空，日落像是来月相动，真情难填满无尽洞。拉呀拉，去呀去夜空。日落像是来月相动，真情难填满无尽洞。真拉呀拉，去呀去夜空。真拉呀拉，去呀去，都是一场梦， 都是一场。 真拉呀拉，去呀去夜空。日落像是来月相动。情难填满无情洞，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夜空，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夜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《风筝》，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

新鲜的山，晒晒太阳，看看海，想健康的山。不看报纸，不逛街，没什么好怕。漫步车子到处跑，世界在脚下。改变就去改变，别浪费时间。只是你改变，你就要疯狂一点。想谈恋爱，你就去恋爱，准备恋爱。要先让自己爱，你就是何少男的哟，何少男的哟，散发阳光的感觉到哪里都好。何少男的哟，何少男的哟，让自己换个方向，偶尔转弯，生活就会不一样。这世界一半白天，一半夜晚，就凭你怎么想。 Nice.

越想收手，难收收不起会泪流，容易爱越爱你越难受，之后再没有之后，相恋不如做好友。